庆祝达岛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中央美术展10月6号在朝鲜美术博物馆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、美术部门创作家和平壤市劳动者参加。